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7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可以说是呵呵啊叫吼不嘎输。那毕竟呢，本来南投吼绿营几度他们要攻城略地，可是都是失利的。这次绿营蔡培慧硬是把原本落后 15% 的选战追到倒赢两个百分点胜选了。国民党吞下了败仗，国民党最怕的就是这样的败选模式会不会复制到2024的总统大选呢？目前侯友宜他的民调是领先包括了郭台铭还有朱立伦，但是呢侯友宜选前之夜没有去帮林明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资深媒体黄伟汉他发文反侯，他就说齁战犯是谁，就是人的声音就出来了齁。台南市的韩国瑜之友会最近呢是席开了30桌，然后呢又拱说韩国瑜来酸总统。蓝营内部呢现在齁也放话是在修理侯友宜啊，你看这个选前之夜啊不停林明真啊党主席朱立伦有够生气齁，生气到细节去倒齁。那虽然说今天呢朱立伦又讲说哎呀矛头不要指向自己的同志齁，有帮忙还家，可是感觉上齁黑脸白脸都是他。南投这一场补选不只是侯友宜重伤，朱立伦党主席的威信也砍半，郭台铭也没有讨到便宜。那除了游艇韩国瑜要选总统的声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股声音是在拱卢秀燕。国民党的总统潜在候选有多少人呢？多阿赫组成一支篮球队。那所谓的是骄兵必败，蓝营败选检讨起来齁，就是太过客气。绿营的胜选呢，党主席赖清德昨天在党部主管的会议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们要必须更谦卑的面对这一次的胜利，不能够不搞清楚这是人民来给我们一次机会。九合一选举地方首长大大的洗牌之后，那你看到上任呢就是要检讨他们施政能力的开始了。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心力阿伯垮掉，但是呢频频他在那边讲说有弊案有弊案，尤其是新竹市立棒球场几乎变成是他的政治提款机。但是呢最近有一场记者会高虹安却是闹了笑话，他就质疑说诶球场怎么会长出香菇来打民进党。我们等等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是哪一种弊案会造成草地长香菇。再来呢我们看的是基隆狗狗肉跳票的市长谢国良，他说呢我们要基隆捷运，但是呢中央要求我们出的那个钱的比例又太高了，门都没有。那其他县市桃园啊高雄啊台中捷运都是由中央跟地方会有共同的分摊金额，其中基隆呢又是中央补助比例是最高的，高达7成。那其他再由因为基隆会跨这个北市啊还有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大家再去做分摊，所以呢其实分配到的分配金不是那么样的高。那谢国良这下的要求门都没有会不会太过分了呢？最后一块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海情势的这个部分。国防部长邱国正他在立院询答的时候被问到说美军会不会把在日本在南韩在菲律宾的弹药装备库存放到台湾，那么部长他的回答是正在谈。哇，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哦，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了解美方的态度究竟如何。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立委林长佐。 大家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大家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国民党发言人萧敬言。 各位啊，大家晚安。 以及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各位好，大家好。 好，稍后我们要谈一块是有关于新竹棒球场的部分，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竹市绿党的议员刘崇显，还有资深球评石明景要来讨论。还有包括呢台海这个部分呢，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会加入。我们先从国民党南投败选掀起2024内讧来开始看起。败选抓战犯齁，那谁会是那个战犯呢？黄伟汉点名就是侯友宜，我们一起来看。 你们真的觉得国民党靠自己的力量，明年2024年一定会赢吗？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高声疾呼2024蓝军没有稳赢，尤其历经南投立委补选败选重挫蓝军连胜士气紧急。 결국은메시아다정명석이이시대의메시아 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难保党内撕裂不会更严重。 国民党上来对一个党内初选这种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说可以在 短期间内愈合这种伤口。 连胜文言下之意被解读在替郭台铭回归参选说话，也让党内挺郭与挺侯猪的声浪蠢蠢欲动。 我强烈主张不要出选，但是要有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 党内高层呼吁应该先协调找出最强人选，协调不成再办初选。六都议员更呼吁党中央将原本的侯友宜、朱立伦之外再纳入台中市长卢秀燕，六月前推举出总统人选。 国民党没有人可以 say no， 包含卢秀燕、侯友宜市长，国民党能够胜选的人都要有决心能够来承担。 就连率先表态的张亚中都提出选战真金方案，呼吁党中央尽早订定初选规则，毕竟原本的蓝营滩头堡、南投选战都能丢掉，显见深蓝选区对国民党不再铁板一块，就怕再办初选党内大咖继续撕裂冲突，只会让蓝军基层更加焦虑。 国民党内的这样的一个撕裂，也不是说绿营叫他们撕裂他们就会撕裂，因为现在呢，国民党内部的确各自有不同不满的情绪正在发酵当中。那我看到绿营在分析说，那这一次为什么南投林明真他会败选，包括候选人本身是老了点，那梗也老了点，还有这个是打战争牌也失效，那这是一个比较算是客观的分析。但是我们看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他却是直接就是抓战犯，就说是侯友宜。我先请教一川哥，他讲说新仇旧恨都有，包括什么呢？四大公投不出力，韩选总统不积极，岁月静好都是你，战犯不是侯友宜那还能是谁呢？那他就讲说麦格令嘛，有侯不投集体郊游，蓝营提侯不投，侯选总统不投，唯有这样呢才会让侯友宜付出代价，侯宜知影疼。那他说不用等人家讨厌啦，侯友宜如果是一个有先见之明、有自知之明的一个政治人物的话，赶快宣布不选2024了。公家叫你当那我请教你你会怎么样来看？ 我希望那个伟汉哥到明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还是这个态度。这个侯友宜啊，这个人啊，咱台语讲这个人足干的啊，足干啊，足主事的。他就发现说，这林明真个性个也无啥会调啊，看起来就是要出包啊，迄落型我去听伊，连我嘛有代志，所以他选择不要去嘛。那你说侯友宜知不知道民调？侯友宜， 我请教恁咧选举的时阵，去替某一个候选人徛台讲伊就好吼，咱让伊当选，你们都有算过吗？这会都会过，咱就去；未过，咱就卖去。 我就是有人招，有人招，讲你来倒走算，我就去走算嘛。我们去之前，但会先读一下资料，这个人的什么背景，什么什么。去就是画走算，画动算嘛。我们怎么会计算说，我今麦去哦，因为我去。我起了给占一千票出来，所以同流拢算我的。侯友宜伊即马咧算了这呢，侯友宜你顶下我讲哦，顶下伊拜四拜五，伊拜五歹去的时阵，迄阵我一拜四我就讲侯友宜上好是安尼，拜五下晡四点到六点，最后的那个下午，伊就骑去林明真的双人车顶馆，规南岛的跑拢甲放落去，爸妈叫呼叫了，还伊发动算动算，结果林明真条这条公路全部拢侯友宜的，朱立伦都下课。 嗯， 结果后来侯友宜没有这样选择，因为他知道他去也不会当选，他去也不会当选，所以侯友宜这两个公一做干做主书，各位记得他有去辅选过上次国民党的苗栗县长候选人吗？苗栗县长候选人应该给三名，谢胡宏。 我真的想了一阵子，有点困难，有点困难， 差点回答成中东籍。 对啊，我给我先慢慢讲。 侯友宜最后有去支持国民党在新竹市长提名的候选人吗？没有，侯友宜这两者是做干呢，小鸡不够力，母鸡自己向前行的，就是这种。然后呢，侯友宜这个人他会选择性的浮选，新北市他在选市长的时候，那些议员啊他是选择性浮选，因为刚刚这两是我家己的人，伊就做大力的，迄、那个人无就去一道呢，无你问萧敬言伊去啊几道，差不多一两道呢。 静言要分享一下吗？切身之痛。 这个是侯友宜做干的所在。第二个，侯友宜会选择性的手法，譬如说文化大学宿舍，一到尾就去甲卖掉，用什么基金，为什么要卖掉？他会选择性的卸责。八仙城爆的时候，伊完全无代志。以及当时督导的副市长，伊完全无代志。他会选择性的无情，恩恩案的时候。伊就较无情，然后他会选择性的切割，因为消防局长 有那种绯闻的时候，一个记者给切掉，公司现在都已经这个什么离职了。然后呢，选择性的浮选，所以弄到最后，侯友宜这个人，拢无朋友。以上面因为哦，他太计较了。那他太计较以后呢，他不帮人家浮选，人家也不会帮他浮选。所以你看，像伟汉哥这种的，是讲奇怪，大家拢爱团结的时阵，侯友宜你失踪去，侯友宜你讲你去安坑。做那个安坑轻轨，你去做安坑轻轨，一定要选在那一天吗？ 对、啊。 而且你去做安坑轻轨，你下晡去，人家坐睡安排是阴暗的。你晚上还在做轻轨？没有吧？你应该是下晡两三点去的吧？遐里长门关拢下晡去啊，下晡你啷可以开到四点？你外头坐安坑轻轨，对头坐到尾都免两点钟的啊。你坐四点，你啷去变落去南投啊、你也不愿意啊，因为你早落去的时候叫拖去。所以你这样当然就引起人家的反弹，所以侯友宜现在的民调的路来路给，因为他没有做对任何事情嘛，然后他不沾锅，对不对？说只要跟选举有关，问他他就好好做事，这一题不谈。第二个呢，只要跟这一个市政有争议的，这个市政有争议啊，比如说也消防局长的台籍，有个啊，这个都已经辞职了，不要再谈了。然后呢，不沾口水，你哪个公益人格特质啊？那一个跟我好好做事，然后最后呢，他完全不沾。两岸国防外交，你若问伊两岸，伊嘛得好好做事；你问伊国防嘛好好做，问伊外交嘛好好做，因为伊讲起三个就闹鬼。所以现在侯友宜完全没办法出手，他只要一出手，就是去用美，所以他现在聊聊丢起掉，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什么？等朱立伦犯错，等郭台铭犯错，只要这些人通通一直犯错，然后最后就是他。可是侯友宜，你不要忘记。你这样在等，你的民调一直往下掉，你的对手的民调会一直往上升，最后你就不是定于一尊，最后所有国民党的人就会要求爱来筹算，时间开始筹算，侯友宜你得去登记，你若无去登记，你就自己放弃权利，你七月中才能脱身啊，因为新北市因为现在四月初的时候 到六号，到四月，就是到六月啦齁。 没有，因为议长要带议员去澳洲去投，四月底才回来，四月底才回来开机，开到七月中。好友宜，你来七月中高了，处理上就减选一个月，减选一个月，你的民调会一直往下掉。啊，朱立伦哪个凶诶？朱立伦就直接四月底开始进入初选，来登记，来登记。侯友宜，你要准备下课，所以侯友宜，你做个汉子，做个你赶快出身来，甲讲义气的，叫啥较好诶？你的话要算的定于一尊，你若不爱话要算，继续都要单黄袍加身，你的民调就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我让静言想哦，虽然说静言是比较笑脸肥啦齁，那但是我请教你，你现在感受到身边齁反侯的那一种声音，是不是像伟汉讲的那么激烈？ 当然第一个，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好恶嘛，你说浮选的力道是大是小，大概第一会跟交情有关，第二跟好恶可能有关，第三可能跟自身的一些未来的路的考量。 那我补充请教一下齁，因为传出来说齁，朱立伦这边呢、我也不是没打电话叫侯友宜来选前之夜嘛，我打了好几通电话要求他说不好意思邀请侯市长呢，我们选前之夜很重要，立马来到站下一个啦齁。那结果呢我有别的市政行程啦齁，就拒绝了齁，拒绝之后据说朱主席很怒啊齁，因为很怒呢，所以齁四个岛我今天说给易川没搞，我又要说给长桌委员，然后再讲给宇翔老师，再讲给朗东，然后最后传到萧敬言的耳朵里面，是这个样子。 主席有没有到处跟人家倒，这个我不确定，但是确实我们每个县市首长都有邀请。我觉得就是刚提到你浮选你一定都会有力道的大小，或者你去不去，这个是你的选择。那我们知道侯市长，包括像王宏威补选的时候，他这个选前之夜他也没有到。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在选举，他在那个时候在请假之前，他也就是只有假日的时候才会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浮选行程。但是呢，我觉得你不来没关系。那如果你讲说，因为市政很多很忙，所以没办法来，那蒋万安有趣啊，张善政有趣啊，卢县县市长也有趣 啊， 那这样子他们不是显得有点尴尬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想要找战犯还是什么的，这个可以理解。只是说，伟汉哥讲的，我必须要帮他讲，因为我每天早上固定听他的广播，他讲这些话。他是在讽刺，他是在反讽，就是说， 来 国民党在 你这样的解释哈，我马上黄伟汉说，我不是在反串，我也不是在反讽。哇，你这个做功课好不好？ 现在 马上就被打脸了，来导播，不要 时候是我讲的哈。来，我们看 黄 伟汉讲的 哈。 因为呢，因为刚好有一篇报道，想说到底黄伟汉的争议，他想要表达什么嘛？哈，你也会不会清澈哈？然后他说，有人说我是反串。哎，我不是反串，好、哦，然后有人说呢，我是反讽，他说有点接近，但也不全然是，他认为他叫做反应，好、哦，他是反应，所以他真的就是觉得有猴不投，集体交友。 我不是来帮他辩护的，但是对，因为我早上听他讲，他意思就是说蓝营真的有一群支持者这样子讲，但他的角度是说你们国民党就继续这样子下去吧，他就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他是昨天讲的吧，我记得我早上才听他的广播，但是重点不是他怎么讲、就是说确实蓝营里面现在有一群人，他们是觉得说侯市长过去这样子比较不沾锅，还是说跟国民党保持距离，这样子没有集体作战意识的话，确实对于接下来2024如果他真的要选，如果又是他要选的话，对于我们要团结会比较辛苦。为什么？你平常不跟大家团结的人，突然要大家团结在你之下，确实大家会觉得比较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侯市长接下来去思考，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我们就中常会了嘛。明天的中常会开始，我们就要讨论包含立委跟总统初选提名了，不要讲初选，就是说提名作业的这个内容。那侯市长200%会被讨论到，因为以目前各大媒体做的民调看起来，他确实是民调数字最高的人。那之后会不会有变化，我们不确定。可是侯市长他如果要一旦真的成为总统候选人，一旦要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拿出来做检验，绿营的也会检视他，深蓝的，甚至你说偏红的等等，这些人或者是主流民意也都会检视他。那检视的就是这些内容啊，你过去跟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说在党内同志团结需要团体作战的时候，我们希望是一个可以团结所有人，而不是独善其身。我觉得这个是部分支持者的心声。所以说伟汉哥点出来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接近，就是说南投补选虽然我们输了，但是讲真的，我觉得输了对国民党并不是坏事，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因为 这样你们就会团结了吗？ 我不 因为败选了啊，我们就对，我们那是因为分裂才败选，所以我们团结很重要。来，我等一下再让你补充齁，我先请教朗东齁，是因为团结是一切的根本啦齁。可是呢，国民党是怎么样齁，我觉得从一个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状况是什么齁。好比林明正败选没有错齁，然后就检讨啊，就会检讨到说啊，这就是林明正的问题嘛，好像是马英九前总统就有讲啊林明正齁，这个他也必须要检讨他自己啦齁。那林明正讲说，我是为国民党在战够牺牲了齁，马英九你根本不知道，还点名检讨我，他觉得很委屈很伤心齁。那林明正的儿子也跳出来讲说，我爸爸的已经70几岁啊，原本规划县长任满之后就会退休，可是是党中央出面来征召我，而且呢，这个黄建廷不是说在他们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吗？一直给他勾讲，一直给他勾讲，最后才拖着老命出征。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对话？主要讲的是说，啊，就是安尼啊，国民党咧检讨的时阵吼，啊，检讨就是把东西就推给别人，然后推给当事人，而不是我们说民进党在检讨，所以在看这整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说，我们用客观的方面来讲，可是呢，国民党是怎么样啊？我就推给那个人，推给那个人，我把战犯抓出来，好像就没事了。来，朗东， 没错，这个战犯大战真的是相当那个精彩哦，它造成了侯脱队，郭又重新入队的一个状况啦。那首先讲是说，其实在选前的时候，一些内部民调显示说，林明哲很可能是已经有危险了。这时候朱立伦呢就打电话呢，就跟侯友宜求救报案啊，救救的林明哲的，赶快过来。结果侯友宜就给他吃案哦，这个侯探长就吃案。那你发现说他吃案不是第一次哦，四公投的时候岁月静好吃案一次，县市长补选的时候再给他吃案，就这一次呢补选的时候再度吃案，就是侯探长，这是个吃案探长。但他因为过去都是好好做事就没事嘛，就没想到这次终于就出事啊！出什么事情？大家原本期待说他是最强的母鸡，结果这个母鸡人都没有出现，而且还发现的是说哇，就是他的这个什么安根轻轨这影片，仔细一看，怎么日期是3月2号？然后就这次发顿整个市府在骂我啊，说什么我没有胡说八道干嘛？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电子证据证明他们3月3号的时候去拍的，他们就说哇，因为3月3号拍到那个电子看板的反光，所以说改 用3月2号的， 所以只能用前面的这一天的这个影片啊。反正他们要这样讲就随便他了。那但重点是说，里长说3月3号的时候，他说侯友宜有去嘛，然后他是这样证实，中午的时候就走了，中。 中午就走了， 新闻就这样，中午就走了。从中午到下午到晚上，那侯友宜大有时间从他的板桥市政府走路走到板桥高铁，他从高铁坐到台中高铁之后，再转专车去南投，林明正一定派车去接他嘛？这过程当中两个小时一定到得了吧？怎么会中午行程就结束了，后面也没办法去？所以摆明了就是想要避战，也就是要吃案。那大家吃下去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认为他对于蓝营，甚至对于很多中间摇摆选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不太可信任，连自己的这些好搭档啊，连自己的同党人都这样对待了，他对待台湾人民难道就不会吃案吗？所以接下来看到是有意思的事情是来了，现在有报道指出说，傅崐萁在帮助这个朱立伦去选总统的计划陆陆续续的在那边实现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傅崐萁就觉得朱立伦是他恩人嘛。原本傅崐萁被挡在外面，没办法回国民党。 同舟计划哈，就 让他回来。那回来投桃报李，而且还赋予重任，然后让傅崐萁很多发挥的一个空间。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有趣的报道呢，是说傅崐萁呢，这曾经呢就是有力劝，一开始在这个参会上面哦，劝某个有力的地方人士。叫他出来呢，要去选总统初选呢、啊。啊，这地方人是以为是开玩笑，旁边的这个议长呢，哦，前议长啦，还觉得这可能是开玩笑的。然后呢，结果隔天呢，过不久，这傅崐萁就再问说：“你准备好呢，要做总统初选了没？”那我看一看，有资格做总统初选，旁边还会做一个前议长的地方人士。前议长就严金标，这个人就是卢秀燕嘛，也就是现在才有一次新闻是说，台中的市议员李忠啊等等啊，有一堆人就跑出来说啊，拱卢秀燕出来初选啊，为什么？因为原本郭台铭要出来表态，在情人节告白就被国民党的这个拒绝哦，打枪了这个之后，声势有下跌。那接下来他们就要有一个备胎呢，去跟侯友宜对决，于是朱傅这样的联盟说，如果郭台铭真的最后不想选的话，要拱卢秀燕。出来去跟侯友宜做一个抗衡，那结果卢秀燕现在好像也归在那边，也没有要表态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是说，像马英九他表面上是去骂林明真，可是呢，不要忘记了，马英九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他讲说是什么呢？他讲是说什么啊？国民党要跟党外合推2024最强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肯定不是柯粉啊，讲的不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之前整天骂他嘛，说他台北市政府做不好嘛，所以他讲的谁？就是郭台铭。包含连胜文啊，他也是说很欢迎郭台铭回来。言下之意说啊，连胜文也是表态要挺郭，为什么？因为侯友宜当初就在收319枪击案的这个整个报告哦、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啊。这件事情，这个连家一定是记到心中到现在，要觉得说侯友宜当初挡我爸的这个总统路，我现在绝对。不可能是跟你好过，因此是说连包含是马还有国民党很多的势力逐渐会浮上来，会认为郭才是一个不错的人选。那侯友宜最后的筹码剩下民调，可是这个民调不是现在的民调哦，是一直到六月底七月初新北市议会结束之后的这个民调。因此如果当国民党内部哦对侯的不满的声音逐渐提升了，这个时候朱立伦就有更多的这个筹码呢去跟侯友宜的校正的这个拉板，而过程当中跟郭结盟或是跟卢结盟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委员现在补充。 对，我觉得刚刚贵雅在讲说啊，咱去讲这个浮选的时阵，干嘛先慎看嘛，讲话因为咱去啊给500票给1000票啊，人动算啊会记恩记一辈子啊，咱来去后哪有可能。我们大概记得前两三个礼拜咱在这波癫管的时阵，公调公民调公，好像有点接近，我们都还有点狐疑公啊，这怎么有可能？南投太难了吧？再怎么样也要去帮他再拼。 对、 但是不是因为会赢啊？我们是听到看起来很困难，但是因为是陪会、因为大家不难都做回来的怕变，他怎样顾？就算感觉好像很困难，连听到民调有点接近，都还自己觉得说应该没有这种好事，但是不能让裴慧自己一个人孤单在那边站啊，再怎么样也要站到他旁边跟他一起拼，怎么能够说这个让他自己那个？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礼拜以来，是这不管齁、各路人马，像我跟南投其实没有直接的什么关系，哎，搞看一个电话，咱赖一个，我都快进去啊。那我讲可能讲哦，啊，刚才踢踢突突，啊，讲啊，我其实要创啥，啊，去红俩包工，啊，结果我也没有去。 你打电话来吼，啊，叫我听五岁，啊，我先看一下，你民调先看。 对啊，哎，你也让上民调来，我看一下不？不可能嘛，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次陪会选齁，这个大家整个大团结，而且不计成败啦，就是也觉得有可能是会输、大家大部分都觉得会输嘛，啊，一样去给他 踢。因为铁板很难踢破啦。 对齁、啊，结果所以最后缔造了这一个大家这个翻转南投的这一个结果。可是侯友宜就是算太多，所以就全完全给我们看破卡去玩，在那边弄来弄去，然后弄到最后，现在变成是最丑陋的地方是什么？把人齁，哪地公被酸杀被安诺，大家拿出来。至少你要讲价值，现在变成在凸显他的诚信、在凸显他的龟毛，在凸显说他说要去安坑又去红俩包啊，你说要来那也没来，讲到这种最 low 的 这样子的批评啦齁。所以我要讲的是一个最强母鸡如果最后被人家可以拿来品头论足的都是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表示你真的其实眼波上面。 北京新闻部 您应该是被误导。 党中央放出来的话其实对于侯友宜。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当然也有可能他说不定真的不想选啊，我们在这边讲那么久说不定搞半天他真的是被厚厚做台籍一直做到 2026,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白讲了一顿。 我最近有朋友齁是跑蓝的，然后他有跟侯的幕僚讲说一切都准备好写的全会报得下一款啦齁，说噢、哦、那个大家要注意齁，可能炮火会一直过来齁，比方说绕跑等等的啦齁，爱准备好写。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感觉上不太顺利啦。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说前面都一直厚厚做台籍市政为重，结果也没有市政，就是是不代志的歪体嘛吼，好，你又在那边一直弄，突然有一天一翻说没有，我不会做代志，我不会选总统，这也很奇怪啊。你也不可能前几天哦什么都不沾锅，全国性的议题也不处理，公投的也不参与，别人选举你也不管，然后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哦我不能再归在新北了，哦说不定妈祖托梦了还是怎么样，你要给大家一个答案呢、啊嗯？你不能说你前面完全都不沾锅，前面只要离开新北的事都跟你无关，前面你没有市政你也不去帮你的朋友，不去帮你的同志，但是有一天睡醒你说我要被选总统，大家来给我听，我不知道国民党里面咽不咽得下这一口气啦、嗯、如果是我的话齁，如果是理念相近我有可能去投他这一票齁，难敢难敢听，但是这真的不是交朋友的料，真的真的不是交朋友的料，要么你前面在那边怎么样播，然后一直播一直播，大概一丢你个你安乱，全部你都说只要离开新北的都跟你无关。 因为要算起账来吼，又有四大公投的嘛吼、啊，然后之前呢，包括很多的场合，韩国瑜选总统说，啊立马不搞到时候听啊。 所以你所有跟刚刚讲吼，两岸外交国防吼，啊离开新北的全国性的公投的，通通都跟你无关，但是有一天睡醒都跟你有关，你要怎么去说服所有的？先不要讲说服你党内，你要怎么去说服全国的人民嘛？ 嗯。好，来，我们进一步从民调上面来看啦，齁，这边齁是友台他们所做的民调齁，啊以安内泽齁是如果是侯友宜代表国民党或者是郭台铭代表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样不同的这个变化齁，那一个是1月份做的，一个是2月份做的。我们先来看齁，如果是侯友宜齁一夜兵表现在对上赖清德跟柯文哲的话，侯友宜是下滑两个百分点，赖清德呢上升三个百分点，柯文哲平盘啦齁，不输不赢。那郭台铭的部分呢，本来齁跟侯友宜算是两个人平手，但是经过了一个月之后，郭台铭那个什么年轻气盛啦，显然有一点这个失分啦、扣分齁，很多国民党说啊我们不能谅解怎么这么草率啊，不回结的系列齁，所以现在他的民调下滑是六个百分点，赖清德上升三个百分点，诶柯文哲还是得给我齁，又少了一个百分点，现在是 19%。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是不是这个民调要开始重新做了齁？怎么说呢？因为啊韩友会齁，不是那个什么韩团韩剧韩国艺人，不是，是韩国瑜的韩友会齁。台南市的韩友会呢在3月4号就是补选那一天呢办了一场会员大会齁，席开30桌。虽然韩国瑜应该是不来齁，但是呢韩友们在干嘛啊，他们在联署要鼓励韩国瑜参与初选竞逐大位。诶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直聊的是猪啊猴啊锅啊，会不会要再加一个韩国瑜呢？来，宇生老师。 对，袁世凯要登基之前，有一批人啊，搞了叫筹安会，想办法把袁世凯拱成皇帝。现在呢，好事者就在台南，3月4号周六下午，本来干嘛？人家开完票之后，这个时机点也太扯了，9点多的时候发了这个新闻。简单讲，晚上大家在看开票，然后呢，这个国民党败选之后呢，韩国瑜的这些粉丝们呢立刻开了会员大会。我告诉大家啦，刚才义川讲哦，他是说明了这个侯友宜的政治性格，我跟朗东哦研究哦这个韩国瑜啊高达5年，我对我的学长的政治性格啊基本上也应该入木三分。怎么说呢？韩国瑜的心路历程应该有三个，被罢免之后啊，第一个叫做伺机而动哦，什么韩先生来敲门，这个只有我跟温朗东每集都把它看完了。接下来是什么？拍那个日历啊 ,pose 我都还记得那个男人回来了、哦、那个男人的阅历，这叫什么？永远要呢维持着在市场上的讨论度，让韩粉呢感觉到呢韩国瑜啊并没有失智，韩国瑜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哎，这个叫做伺机而动。到去年哦，年底啊，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变成叫蠢蠢欲动啊。韩国瑜啊，也是跟侯友宜一样哦，选择性的浮选。他只帮啊深蓝的，像王宏威这一种，还记得吗？去拍卖酒，然后把主战场放在高雄，白乔英啊、邱于轩啊、宋立斌啊的造势现场，都可以看到韩国瑜。韩国瑜觉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嘛。最后啊，这叫做呢起心动念。刚才我讲的事情，我在归纳的是最近连续四天哦，韩国瑜跟呢、啊、亲韩国瑜跟韩粉的人士啊，做哪些事情呢？3月3号呢发一则新闻，叫做呢韩国瑜啊终于发动了苦民所苦，捐奶粉给呢成人跟呢幼稚园跟孤儿。各位一定不会注意这个新闻吧，3月3号，然后呢媒体就带风向，这一家中资辈的媒体就说啊，苦民所苦的精神重现，韩国瑜获得许多的认同，网络一片叫好。3月4号呢，台南市的这个韩粉俱乐部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韩国瑜的这个粉丝在台南办了这个会员大会。接下来3月5号呢，媒体又出现一个新闻呢，说如果韩国瑜出来选的话，这一次嘿嘿，终于没有落跑的问题了。哇，这蛮好笑的哦，那谁会有落跑的问题啊？以前就有落跑的问题。我有个匪夷所思说，韩粉啊要拱韩国瑜真的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呢到3月6号呢，刘家昌发起呢一人一信呢挺韩国瑜。所以国民党这个时候很有趣哦，也就是说棒打出头鸟，把那个先掰的这块机会给快了，快啊侯友宜大惨哦，韩国瑜跟韩粉都已经忘记当初的落跑祖师爷是谁，就说哦现在韩国瑜没有落跑问题了。所以我提醒大家哈，国民党终于有认识到的问题了，林明真哦要杂七趴哦，车架都不搞哦，还会斗输赢，国民党会陷入一种鬼打墙的状况。什么意思？这可能是朱立伦不想看到的。前阵子啊，郭台铭呢、啊，什么公共厕所都出来了，郭台铭被所有人批评，对不对？现阶段变成什么？郭台铭可能是个选项，然后呢，大家想办法去围殴啊，这个战犯哦，叫做侯友宜。可是呢，郭台铭呢被他拱出来之后，郭台铭等于大赢，条件又开得很高。这时候呢，每个人又回头来骂说：“郭台铭啊，你过去四年怎么样？”各位可以发现啊，在骂来骂去啊，屌来屌去啊，就一个人豪整以暇，那个叫谁？那个就想把战线拉长到七月份的朱立伦嘛。所以呢，这叫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跟没有的朋友，敌人敌人就是朋友。所以说四年前的事情会不会重蹈覆辙？我看来国民党好像在演同一出戏耶。 好，一川哥，因为我今天看了国民党各式各样要出选的不要出选的，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交响乐，正在交响乐的时候，有人一直在棒抛啊，因为其实完全是不搭嘎齁。我们来看连胜文说他是反对初选的。 你去给他创一个站叫出入口，这个 C， C 啊，这个红色这个 C 的出入口走出来，黄色的这里就是金钱豹。而且我想要连住林明美的捷运哦，还是要发行捷豹卡，台中捷豹卡，这些事情根本太寒啦。 一直率领教友出走自立门户，98年还曾获颁新竹县荣誉县民证。 我们来看连胜文说他是反对初选的，可是呢通常反对初选我们都会理解说那是不是比较是挺侯嘛，因为你征召方式侯比较好出场，对不对？可是他后面又说应该是要赢郭台铭回国民党这条船，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哪一卦的。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总召曾铭忠他讲说总统大选不要办党内初选啦，但是接着我们看台中卦的这两个，一个是李忠，一个是黄家田，他们是李忠讲的比较白啦，他说呢就应该要初选啦，而且越早越好，那不能够只有侯郭朱卢秀燕也很好。好，那这个黄家田议员呢，他是说应该是要初选，然后也不要拖拖拉拉的赶快产生人选啊，一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有的时候有人拉二胡，有人吹萨克斯风，你觉得这完全是不搭嘎的，你会怎么样来看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如果又回到那个宫廷政治，就是说都卖筹算，都来协调，都门关起来，关起来讨论了，答案在这里，这老选举国民党一定要输， 不要忘记民进党也发生过这种事嘛，就是说没被抽算直接征召直接指定，到最后选民啊，因为没有检验过那一个初选过程中检验过那个候选人，到最后你自己出来选的时候全部围上去的时候你都会来不及。 哎，我请教你感觉好像是李中庭卢秀燕是什么样的状况，是真心的还是说是一个暗装还是什么？ 那个是刷存在感。哦，咱台中有较差李宗阳正宗，这种的刷存在感，迄落会听听的。因为卢秀燕也想要有一点声量，哦，有一点声量，嗯嗯嗯，因为大家都忘了他是中霸天呢，哇，国民党八县市中部八县市的盟主，连垃圾都不帮南投处理的那个盟主，哦，他也想要刷一个存在感呐，啊，哈。那这一次就我们看连胜文的说法，连胜文说啊，不要初选，初选不好，那，啊，最好把郭台铭也拉回来。嗯，他，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希望支持郭台铭嘛，哈，哦。那他不讲，讲说不要初选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就是现在如果跑进去初选，现在做民调，谁会第一名？当然是侯友宜啊。嗯，所以连胜文的态度非常清楚，他希望用宫廷政治，用密室政治，因为他们连家过去的训练就是国民党的大佬来协调这些事情，不要把这个事情给台面化，哦，然后让这个事情大家用桥也用桥。问题是现在国民党上没垂上桥，朱立伦讲的话侯友宜不会听啊，郭台铭也不会理他，所以现在说大佬坐来大家坐在桥，问题是那位置位是什么人，没有人可以代表谁，所以国民党现在要脱困最好的方法就朱立伦，你就公布一个初选办法，大家来登记，然后时间到就做民调。啊，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弄，民进党初选办法叫你抄，齁，完三月你该四月几月接几号拢赶快，你就叫步行，只有一个人登记就直接提名，如果有两个人登记就开始进入协调，协调完之后就进入初选，然后做民调，然后公布答案。啊，民进党就这个下礼拜就启动了。最快三月二十几号就知道，最慢四月中就知道。就林超，你就现在公布，然后四月让你们去登记。如果国民党不走这条路，你要记住，国民党如果不走这条路，到最后大家心里头都有芥蒂，大家彼此防着彼此，然后台湾刚刚对方没聘，啊，对方没追准，对方用看白的，特别搞完用。为什么我不能参加初选？郭台铭也会觉得说啊，你搞完几笔，我来参加筹算啊。然后朱立伦也想参加初选啊。那卢秀燕台中这一群人会说，那为什么不把卢秀燕放进去？这一群人讲了这些话之后，如果没有放进去，那台中这群人心里会舒服吗？打的这者的料，分手给民调给了，给你退出嘛。所以这一个逻辑，奉劝国民党最后都要回到初选，只要会怕初选的政党，到最后在选举的时候注定都会失败。 嗯，来委员补充。 必须现在本来刚选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朱立伦去找林明真出来的错嘛。嗯，因为你要叫侯友宜去讲林明真哪里好嘛，羞夸有点强人所难啦，啊，齁。他豪宅也讲不清楚，他政治跳票的事情，去中国几次垃圾也讲错。所以你要叫每一个人去，要蒋万安你看去没有东西讲，也讲只好讲错。那每一个人都没有东西讲，那一定是那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是谁找的？朱立伦找的。 对， 所以刚选完大家都骂朱立伦，那，啊，现在谁最不希望大家赶快去骂侯友宜？当然是朱立伦啊。嗯，所以说我干嘛那而且继续拖到最后，就是刚刚一川兄讲的，那都没一个办法。那像现在提这个身体最雄用，那么用玫瑰，哎，看到的朱立伦的，所以我觉得他里面真的是在玩他们自己的那一些宫廷的把戏。 嗯，哎，委员，我再补充一个部分哈，因为你刚有讲说裴慧有找你辅选嘛， 嗯嗯， 啊，你是不动的呢，啊，也民进动的呢， 我找到你老朋友啊，传一个讯来赖来，马上就一定要帮忙的，啊。 好，我是说有没有哈？其实是背地里哈，民进党其实整合，然后包括呢，我也不会去分说哦，到底你什么动什么动哈，哦，我们就是一世都是战友嘛。对， 黄杰嘛，我可以啊。 嗯， 所以其实当然就是他不会去想这些啦，就是要选赢，那大家也不会去算说你选赢了以后我可不可以分一杯羹，或是因为你选赢是都大家都会说是因为我，都是因为他，所以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只要认同这一个方向，大家就赶快去。那而且我刚才就讲回来啊，培慧 裴惠要讲他的好，很好讲。你看林明真多，结果民进党拿三杰林明真出来，啊，讲咩？哎 ，Freddie， 你嘛来搞林明真徛台，我是被控杀，你打人都偏安，我是被控杀。所以朱立伦他自己其实要承担很大，但是他当然现在希望大家赶快去骂侯友宜啊。 嗯，因为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像是禁言啊，或是国民党委员等等那些人，每次坐进来想说，完了林明真的事情，我又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帮他说哦？给干妈妈先挨个挨个啦哈。那我们讲其实因为九合一选举当中，你看到这个首都其他的这个市长也都是洗牌了嘛。那我们要来看你当选县市首长之后其实就是承担的开始。我们来看一件事情高虹安应3月1号的时候他开了一场记者会那我想说是不是先请教议员那个状况等一下再请这个民警大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球场如果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看高虹安呢，一郎在家他那天呢很慎重的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之前也有去就是现场场刊嘛，啊场刊的时候发现这个是草地没有错，就是在球场里面的一角，对不对？那有草地，草地上面呢这个一点一点，这不是鸡蛋啦，这个是香菇，这个是香菇。然后他就说有弊案啊那什么排水工程的预算怎么被挪用啊等等啊怎么删除了这个部分。那我请教你你的了解是什么？高虹安讲的是事实吗？ 是，其实高虹安在那一天的记者会他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觉得这个排水工程的预算被删除然后呢再配合了这一个议会的会刊呢发现这里面有香菇，然后想要去营造出这两件事情好像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效果那其实包含我以及那个刚刚那个桂雅姐提到的这个杨丽莹议员呢他我们都有在这个脸书上面去说明说排水工程其实不是没有做，因为其实就在那一天的那个会刊里面我就有跟那个公务处长来去询问，因为刚好那个记者会就是开在我们议会会刊的前一个早，就是当天那个早上，我们是下午进去会刊所以我就也当场问公务处长说，公务处长那一天也在早上也在跟市长开记者会，那我也跟他了解就是说那我们究竟是有没有做这个排水的设施那公务处长他当场回应我的呢是说在市政府的公务处的相关的这个估验的一个流程当中呢有去估验到厂商其实是有做这个排水设施的那相关的这些厂商施做的排水设施呢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记录啊包含照片在内的都有留存在市政府 那问题来啦他不是讲说这个排水预算是不是被删除或者是挪用那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厂商我干嘛做功德给你 对， 对不对我没有领到钱然后说我有做这个排水设施这个就不合理了嘛 是所以天下没有一个佛心的厂商会无偿帮新竹市政府来做排水设施那我们从这个梁银玲议员他在脸书上面他有提供了这些其实这些就是当时留存在市政府公务处的这个相关排水设施的一个施作的这个照片的记录那为什么高虹安会说那个排水的这个经费找不到呢？那是因为相关的这些设施它的预算都是分别编列在各个球场不同结构的这个细项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草皮的各个的土层，包含草皮、青沙土、PE 网跟这个碎石的集配，这个就是球场的排水设施之一，但是它在预算书里面不会叫做球场排水设施，它会是一个球场的这个可能是这个那个球场的这个场内的一个工程，包含这个草皮跟这个红土下面都会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层的一个措施这样子。 好，来 这个我补充一下，这个各位看的时候要看，关键是这一根尺啊。 嘿， 这一根尺就量说这个几公分、几公分、几公分嘛。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集配排水设计，就这个每一个的颗粒大小都不一样，在土木上叫做集配。这个集配的配比跟它的厚度就会影响这个水排下去，这个整个就是排水的设计，而不是说我的工程的。这个钱的里头有一个叫做排水工程，不是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排水的设计。但刚刚讲那个估验，就是说我做每做一段期间就要有人去验嘛，验的话我不可以全部拢做料开始验嘛，所以我开始做估是估计的估去估验完之后说这有做啊，这有做了以后一定程度就是付款嘛所以这一根尺很重要，就是说你哪没做，这根尺 够不够厚啦？ 对，那这个原来都有设计的图嘛，那监工的单位就去看说。 欸，你当时跟我讲红土要五公分，那现在是几公分？这张图就能够证明说这里有没有去做排水设计，而且有没有在工程上已经把这个排水做进去了。 好，来，我请教民警大哥哈。所以呢，高虹安慎重其事的开几张计价回，阿波亚并这起长香菇的弊案啦哈。那我请教你哦，你这个专业球评的部分你怎么样来看？ 其实我们台湾哈，经常把不一样的东西很喜欢把它连结在一起，就是没做好。出问题跟有弊案，其实这是三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球场做得很漂亮，有没有可也可能有弊案呢、啊？不是说做得很好就没有弊案。如果有里面有一些缺失没有做好，哎，也可能它是没有弊案，它是先天上或者是中间程序出了哪些问题，它不是个弊案。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分清楚。那像刚才讲的这个排水系统呢，我们一般上在建球场的时候，它在原始的设计图，它会有一个叫主体建筑。好，一个叫机电，一个就是球场、那它是这样子分类，它不会说所分成有一个叫做排水设施，因为你的主体也有排水设施。好，比如说你的下水沟、你的下水道、那是另外的排水设施。但是球场的排水设施它是会跟着你的球场的设计在一起，它下面的级配它有规定15公分、30公分，然后砾石层、砂石层，然后 PE 层哪一个层，它每个有一个厚度。那主要说你如果有弊案是你的厚度不够，或者里面你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挖出来看，其实讲白话，台湾这么多的球场，你没有挖开来看，其实你是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弊案。我们有时候可能发现说啊，这里排水有问题，或者是哪里砂石有问题，可是我们都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的疏失，但是到底有没有弊案，其实你没有挖开来是不知道的。那刚才讲到长香菇这一件事情，其实跟排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香菇最主要是什么？香菇它就是会长，你天然的草皮哦，你这边放了一片泥土。放两年都不要去动它，它就长香菇了。 香菇哦、 以前我们去会勘竹北的人工草皮球场哦，人工草皮哦，不是天然草皮，它有红火蚁窝，还长香菇，连人工的都会，何况是天然的。所以新竹球场长香菇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大家开始炒这个球场的这个建设，到现在都没有人用。那没有人用，天然的地方一定会长杂草，一定会长虫，一定会长香菇。 除非你说市府齁，我就是动不动就去维护嘛。 对，所以这是维护的问题，不是本身设计的问题。今天不管你排水再好或者排水再差，你放一堆泥土在哪里，半年没有人用，它一定长香菇，只是长得多少，能不能吃而已，好不好吃而已。 我会不会晕晕的？ 我有一个采访经验啦，我去采访那个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他家住在北投，然后呢，他说因为他长期都去对岸了嘛，所以很少回来，他家里打开之后，他的衣柜长香菇。那个是因为你的湿度太潮湿嘛，那你要说这个是衣柜的弊案吗？不可能嘛。 我举个例子，不要有在打高尔夫球的人就知道，高尔夫球打出去以后啊，要去找那颗球嘛，那远远看白色就跑去那里嘛，结果跑到那里说原来是香菇，因为你的球不是那一颗。就连高尔夫球场这种大家会走来走去踏来踏去的，它还是有可能在地上就冒出这种菌菇，但那个都不能吃啊、就是它有些还是有毒的。 对 对, 對、 所以这一种是因为高雄安上就念这个球场人围起来啊，都无人搁踏入去运动，无人去内底吞的时阵，当然这阵就开始你讲的杂草的出来、就开始生菇啦，哈，开始生菇，这种东西就出现了。 我补充一下哈、这是哪里？这是桃园的，以前拿民购的，就是桃园球场啊，谁盖的？朱立伦盖的。只要稍微下雨，你看汪洋成海，很多洋将啊，每次在下雨停赛的时候呢，干脆去那里滑垒。娱乐大家，我相信呢，我们球评常常播报这样的画面呐、但是呢，为什么高安这么做？我们说三十六计啊，走为上策。高安是三十六计拖为上策，什么意思？如果这个球场真的有这么多弊案的话，十二亿的工程，你把所有资料交给检察官，啊，罪证确凿，或是呢，你说这下面根本是废土，你根本就来开挖嘛。但是他知道歹戏呀。根本没那么严重，而且高安啊，一定不是球迷啊，没有看到这种画面啊，更不要说长香菇啦、所以我要说啊，这翁达威的脸书说我们首先陈时芬教授嘛，老实想啊，有些东西我都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他只是列举说球场淹水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各个球场买这些给吸啊，你看这个吸水的哦，啊，这有点像刮刀的，然后有点像是啊大拖把的，还有这个打洞的是把水啊给排出来的，还有像大滚轮的。其实就算是美国一级的这一种啊，不是室内球场，不是巨蛋的，只要是户外球场，下大雨，除了帆布把它盖起来之外呢，如果要重新拿复赛的话， 还是需要这些给息啊。 来，委员， 对，我是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当然我不知道说新竹里面呢，针对这个球场的管理的规则是什么啦，哈，啊，但是如果说从去年到现在，它都完全不能外界不能用的话，因为一般这些公共工程、公共空间，它会有一个自场，就是说我有旧主机，我有修机，有修机，我等于让来经历嘛。 对， 啊，如果它一直是一个闲置的状况，那市府就是全部都是赔钱在维护它，所以它会只到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维护。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自己的街坊邻居齁，你家旁边如果有闲置空地，有公共的闲置空地，为什么它常常是杂草，到了快要台风的时候才会开始有人进去把它整理？平常都怎么样生沟啦齁，要还是被人家丢垃圾啦齁，还是那个杂草丛生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没有收入。所以他要怎么去用收入来编列维护他了？他只能用市府的最基本的，我尽量让他不要造成街坊邻居的麻烦。所以那个地方如果长期都不会有收入，被高鸿安用这样的拖吼，陶多阿丹、希雷、雨沙老师讲，他一直拖下去的结果就是他那里就会越来越惨了。 嗯， 你不只会生沟啊，刚刚讲的什么风潮、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 红火蚁什么都来了， 对，都会跑来，因为市府也没有必要花大钱去把它维持成每个礼拜都可以打球的样子，因为没有人要来打球嘛。所以我干嘛每个礼拜去帮他做的漂漂亮亮的那一个呢？所以越没有收入，他其实只会越，但是那个不叫做弊案。我要就是刚刚其实球评民警中也有讲，他不是弊案，他就是新竹市因为也没什么收入，所以也不可能一直也没有人要来打。所以我只能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维持嘛。 嗯哼哼，来说不是弊案齁，其实我们还有细节可以看。来，议员要补充。 是，那我接着民警大哥的话继续往下说齁。那我也有在那个会刊的当场呢，来跟这个公处长来确认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好好在维护这个草皮的。 嗯， 那其实在去年的这个市府交接之前呢，那前市府也都是一直持续的在进行这个球场改善的工作。那在进行这个球场改善小组的工作的这个当下呢，其实草皮还是有在一个好好维护的状态的。所以去年12月的时候，大联盟的场务来我们新竹棒球场看的时候，库克那个时候来看，难道有看到香菇吗？没有看到香菇啊。 嗯， 那一天来看，那看完 整個还夸说很棒 啊，對 啊，還 高鸿安他自己的脸书只有说，新竹球场有机会迈向国际啊。其实那个当下，大家都是很乐见我们新竹棒球场在整修之后，因为这承载了很多我们新竹人的小时候看球，甚至在里面打球的记忆。如果他真的能够作为这个大联盟热身赛场地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但是没想到在高鸿安上任之后呢，相关的这个改善的工作就是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 嗯， 那跟这个魏全龙的这个委外经营的合约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经营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才会处于一个相对不好的草皮的状况之下，最后长出 变成三不管地带不让插吧。 对，那在会看的那个当下呢，我们也有跟这个厂商来去确认说，像现在这个排水可能相对不好的情况该怎么样来改善。 嗯， 其实厂商他是有提出相对应的改善的方案，他是提出像是这个洲际棒球场现在的做法，他未来想要在这一个球场的这个外野的草皮下面去多挖几条导沟，让这个水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引到它这个底部的这个落水头。 嗯， 那因为新竹棒球场跟其他棒球场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球场的正下方它是有这个停车场的一个结构的，也就是说球场的下面是这个停车场的屋顶，那它在先天的这个条件上面本来就会比其他的球场在排水的条件上更加的严苛，所以厂商也有提出了这个想要去改进的一个方案。不过厂商是说，因为这个高鸿安上任之后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棒球场体检小组的这个组织，那目前这个组织还没有同意这个厂商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改进，所以球场才会整个被摆在那边，变成现在长香菇的样子。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三天两头就是针对球场呢？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明眼人应该都看得出来啦，就是在这个球场的记者会之前呢，高鸿安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我们所谓新竹市学区检讨的一个会议。 哦， 那这个学区检讨呢，其实也是这个高鸿安他在选举前的时候一直大肆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他自己一直主张的一个政策。那因为我们新竹市这边比较特殊的情 况，意思就是说他学区从化跳票齁，所以他要找一个别的焦点来做。 对，因为那个当下呢他没有办法给予一个具体承诺说他学区想要怎么样来改，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整个参加这个 冰冰冰冰啊， 大家炮声隆隆，但是怎么跟我期待的不一样，这样子，然后隔天就出现了这个记者会。 嗯，那学区的部分，朗东来做补充。 哦，对啊，因为这两年呢，因为呢，全球呢这个都封城啊，然后我们的科技业其实是非常高速的这个成长的，然后所以在新竹竹科这边的话，当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人收入是不错啊。那也就是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下一代这个收入的这个下一代学区的这个问题。因此说，高鸿安在2月28号的时候，他就开了一场学区划分第一场的一个公听会。然后公听会里面呢，他讲什么呢？说学区重划要考量多方意见。大概要很难在一两年内完成，那你这样听听好像蛮合理的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嘛。 他选前不是这样讲 哎，因为他去年八月的时候呢，高鸿安提六大入学政见，批沈慧虹执政消极。简单的讲，沈慧虹认为是说要多盖学校，这是一个最自根自本之道，国小国中多盖一点。高鸿安在去年选前的这个时候一直在批说啊，你要盖太慢啊，没有用。所以高鸿安就觉得说啊，他科技人有一个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用学区划分的方式，讲更明白一点呢，就是用就垂序的重新划分，让你只能读你家附近几十公尺的那个小学，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就读上面的一个问题。结果你实质落实下去之后，发现是说啊，根本没办法划出来，事实上是划不出来的。各地方都觉得说啊，我也想要去更好的一个学校去读，所以他学区划分这个事情，在2月28号引起家长群起的一个反对，包含他自己的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市议员啊，宋品莹啊，他又说。他限定只有周边住户的孩子能够就读哦啊，但是这个划分方式很多家长无法接受，所以作罢。也就是说，划分方式弄不出来的一个结果，就非常多的这个民怨。因为呢，他有一些这个群组啊，什么官埔空桥的这个群组啊，还有一些什么学区划分的群组，里面都是挺高鸿安的。也就是他的一个庄脚啦，借有一些年轻的这些妈妈，但其实里面有没有混进去网军，这个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那边去帮高鸿安去炒作声势。可是现在慢慢尴尬的事情来了，是说原本说的公桥啊，结果宽度根本就不够，然后你原本希望六到九公尺，就最后只有四公尺，然后学区的部分的事情又没有办法解决，于是这么巧哦。2月28号就出包，3月1号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球场重大缺失的这个记者会，哇，开始讲说啊，这球场有什么问题啊，就转移焦点，也就是高鸿安就是学到柯文哲那一招啦，反正他什么事情跳票做不到的事情，那就说哇，你原本的这个前朝哦，做得更差，然后挑一些根本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这个事情来讲，例如说我再补充一下香菇这事情好，我就查一查。台北市河滨公园这边啊，在这个2021年9月就长了香菇啊，对不对？也就是长香菇这事情属于你没有定期去杀那个杀菌剂，香菇就是会长出来，那大概两个月之内就有机会长。那两个月前的市长是谁？还是高鸿安嘛。就是因为你跟厂商没有去续约的关系，他就没有去那边去除草去撒那个杀菌剂，那香菇就长了。这个事情怎么又回到了这个林志坚身上？ 基隆捷运重不重要齁，我们先来看画面齁。基隆捷运呢，他其实通过的是第一阶段的环评，那后续要做还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基隆市长谢国良他就讲啦，哎呦，我们的分摊的费用怎么从原本的17.7亿增加到53.86亿，然后增加大概三倍左右。他说啊，我们基隆市政府的负担太大了。但是你仔细去看完整的齁整笔的费用当中呢，其实基隆市政府大概分摊的金额大概是8%左右，他却说负担不来，合理吗？我们先一起来看 市府转运站排队人龙看不到尽头，基隆人盼望好久的捷运才刚通过第一阶段环评，但市府分摊费用从原本的17.7亿元增加到53.86亿，让市长谢国良爆气， 叫我们把这个53.85亿全部都让基隆负担，全部都让基隆吞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门都没有。 谢国良放话，基隆恐怕陷入财政黑暗期，但才刚卸任基隆市长的内政部长林佑昌认为分摊提高并非不合理。 在我的任内呢，把基隆市的负债从124亿到我卸任之前呢，减债降为67亿哦。目前基隆市的一个财政的状况比我刚上任之前已经好得非常非常多。 基隆市的财政负担能力改善，中央补助相对减少。交通部铁道局说明，基捷经费从425亿元。增加到697亿元，主因是物价上涨跟营建指数提高，加上部分路段没有和台铁共用轨道，得花18.3亿向民众征收土地。交通部长王国才建议，基隆市政府可以进行沿线土地开发来增加收入。基隆捷运谁该出多少钱？问题一天没解决，通行族期盼的捷运何时上路还是未知数。 哦，谢国良就怕哦，基隆捷运要增加这个费用哦，门都没有哦，讲得非常的霸气。可是问题是，基隆人需不需要捷运？ 应该是需要的嘛，齁。那再来看一个部分齁，这个是选前的时候 ,2022 的11月8号。谢国良说什么呢？哎呀，我们这个交通建设齁，首都圈配合执行齁，那像是一些交通措施啊齁，共同承担的艺术的是你爱负担，我嘛爱负担嘛。啊，怎么现在说门都没有？义川哥怎么看？ 我们各县市政府去跟交通部申请这个捷运补助的时候啊，交通部是有一张大表。台北市出百分比多少，桃园市什么什么，叫基隆市，为什么？按照各县市的财政状况会有一个不同的比例，这个比例都是公告周知的。所以我用这张表跟各位解释哦，譬如说我们讲这个高雄的捷运黄线哦，现在正在盖的这个捷运黄线，中央补助高雄市是 57.8%。这个桃园的捷运绿线啊，中央补助是 40.4%。政府差你是在很笨，你知道吗？当个桃园市长，中央只给 40.48%， 其他都腾起进户诶。桃园市为了这么，为了这个建设，桃园市就自己吞了嘛。好，接下来台中捷运的绿线中央补助 67.57%。好，这个数字呢就代表了中央大概补助一半多一点点齁，这个上下的这一个数字。基隆的这个案子是这样齁。当时这一条捷运并没有基隆。这一条捷运就是从这个汐止然后要不要到内湖到南港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基隆因为想要把捷运拉进去基隆，所以就变成了新北基隆市跟台北市大家都要来分担费用，这个分担的比例当时在交通部审查的时候大家都要承诺的，就是说我给人有钱啊，你先报有钱再报有钱，大家把这数字调调好，这个过程中还发生过柯文哲说没有，我们没有去给人哦，我们够我们去地就好，所以给人的钱跟我们没关系哦。然后侯友宜说对对对，我们只是要把我们汐止连进来而已，所以我们只出我们那一段 那一段的 基隆的你们自己处理哦。后来就协调了一个这一个百分比，就是中央出了73.7%。 这样子很好诶， 出非常的多，因为要让这个事情成啊，就这一条是北北基三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决议，就基隆人以后就可以坐到汐止，然后从南进到南港，另外一条就进到这一个内湖，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果呢，现在这个案子都已经通过第一阶段环评，打了几秒钟公告，连侯友宜都赶完出来齁，台北市的这个刚才柯文哲嘛赶完出来，蒋万安嘛赶完出来，什么高高楼市长，你跳出来跟不来？你当时选举你就三件事情，第一送高高楼，第二就什么那个什么染疫几万块，第三就是说什么要捷运，三条拢你讲啊，当时很多人提醒你哦，讲家人吃无遐好个，你唔能讲遐济，讲遐济你拢做未到。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染疫的钱变少了吗？然后 GoGo 罗 钱没有变少，但是人数变少了， 人数变少， 本来是17万变3000多啦。 对，然后 GoGo 罗也改了嘛，改什么条件嘛，什么一大堆。 对，他说同等级电动车。 现在还跑出来说基隆我们没有要出那么多，你把牌掉了还讲，就打来公二的代志，打来公二，三个城市都讲啊，包括交通部细卡打来公二的哦，叫你把牌掉，你讲哎呀，我没有要出那么多，啊没有要出那么多，啊不给人卖去好不？就不要盖啊。就是新北台北这样盖，然后交通部新北台北啊，那个你敢等于去搞恁的给人起 戏子过后就不管了， 对啊，啊大家公告的代志，中央嘛到处中央出偌济，中央出 7成多 73.7%呢，整体的经费下来，给人你就是总共整个经费大概出8%，啊你讲我8%无钱，8%无钱，交通部嘛跟你讲啊，因为你沿线会经过基隆河谷。基隆河谷有几个仓储的园区，有几个进到基隆市区的这个边边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园区是可以让你开发，可以做区段征收，整体开发做成车站专区，做成商业区，这些土地这些楼地板都可以聚集人流，聚集这个居住，然后这个商业，这个时候你把这些楼地板面积再部分的把它卖掉，你就有钱来付这一个经费，这全台湾每一个管区都这样，你若不办，你若不办，你去问别人，就大家透过这个土地的联合开发收来的钱，楼地板面积跟民间投资业者收来的钱，就可以来挹注你基隆市应该出的经费。这个是常识呢，这个是常识。谢国良你都不懂，而你的功力哦，我基隆市政府哪有五十， 这五十几亿也没有要叫你一年拿出来啊。嗯。哎，这钱去了想这八年十年一年个加五亿块，你各国都不如多呢，你这样有什么意义吗？嗯。所以我跟你说，谢国梁你不买毛巾，你问你来问你妈子的，好，问你妈子的，现在你也当问这个侯友宜也可以。好啊，问蒋万安啊，蒋万安干吧，你卖问伊，你问侯友宜，侯友宜会甲你讲，讲这要安那分吼，要安那分担，这足简单的代。你平即马走在跋摆叫，你平武家新北交台北来讲，啊无你家人卖去，因为我要进去。 对，我们没有。啊、因为他好像是在末端啦、啊，如果基隆被排除掉之后，损失的是基隆、欸。 都去到是基隆啊，啊不要我都被都晓得免去啊。嗯。啊，对大家来说，这个案子就会赶快成型哈、哦，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谢国梁。你不要再让香港那种小朋友闹脾气，讲我要你要买这个东西给我，你要买好一点的，然后我不想出钱，爸爸你统统帮我出，不可能，因为中央来帮你出全部的钱，以后各个县市，大家都要去捷运，连台东华联都要去捷运，然后叫中央全部出钱，嗯，闹可能，大家那个规定定的死死的，百分之多少都定好了，大家叫病叫行，唔通跋歹叫。 我先让静言来回应啦齁，因为这种预算的东西它其实环环相扣，而且我们要找出这样子的资料之后，一比之下感觉谢国梁有点无理取闹诶。 当然第一个基隆捷运要盖，这个是基隆人很长期呼吁的嘛，因为其实我们汐止就跟基隆很近。那其实基隆捷运要是盖下去，因为第一它中间有经过汐止，行政院核定的，然后包含说对汐止甚至瑞芳整个要转乘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今天我看这个基隆市议会的议长彭志伟，他也出来讲，他说其实这个真的是基隆这二十多年以来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转股的好机会。那希望说，无论是市府还是中央，他有讲说，他也会尽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议长是民进党籍，他有说他会尽量去协调这件事情，希望可以把它推成。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基隆它是省辖市，所以它的财政负担一定是蛮大的。那我去找了一下，其实今天我觉得谢国梁市长他出来讲，他也有讲，他说包含这个土地相关周边的开发，这些这个红利是不是说可以让中央一起来统筹分配，主要是希望可以降低基隆他要自负的这样子的财政负担，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基隆省辖市他的财政负担已经算是蛮高的，如果加上捷运呢，捷运是中央级的庞大建设，如果再把它加上去，基隆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呢？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整个工程的延宕？因为我们知道基隆捷运它不是只有走基隆而已，它是从新北市一路延伸过去，会经过汐止然后才到基隆，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就回归来啊，很理性就是说，当然谢国梁市长我觉得他可能是第一他的情绪反应，他就是说因为之前这个行政院秘书长林孟彦他到基隆去的时候，我记得是108年的时候，他有讲他说基隆捷运是非常重要的建设，然后他说中央会全部来负担，当时秘书长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今天站在谢国梁市长的立场，秘书长当初说要全部负担，怎么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选举过了突然变国民党执政，好像结果就变成要国民党自己负担，难免会有这样的感觉哦。那像我们看到桃园机场捷运，机场捷运是非常重要的建设，那个时候就是由中央来全部负担。那你说基隆，你说基隆好像距离台 湾。不是啊，因为我们刚刚有对比嘛，齁，高雄的、台中的、桃园机场捷运是机场捷运哦，因为机场捷运可能会有其他人转乘到假设我台南人，然后我坐到了桃园高铁，然后我再转乘、会变成说它是一个比较全国性的，所以机场捷运它有特殊的一个制度啦。 机场捷运当你是铁道局盖的，就是为了联络桃园机场跟这个台北火车站去盖的这一条捷运，这一条捷运理论上也不一定是桃园市政府经营，它理论上它就是一条中央级的捷运，只是当时桃园市政府说，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我的辖内，有部分在新北，有部分在台北，可不可以让我的桃园捷运公司来经营这一条？现在这一条桃园捷运是谁的？还是中央的？现在是桃园市政府的桃园捷运公司在经营这一条，那整个的产权都还在交通部铁道局，所以这件事情交通部铁道局东西是他的，全部都他出钱，这都是很合理的。可是接下来盖的这个桃园这个基隆的这个捷运，当然我觉得啦齁，急啦敲北北了对啦、就三个市长加交通部大家再来协调，可是你要照原来大家讲好的那一个百分比去分，因为你这个规则只要一打破，只要一打破，接下来譬如说什么嘉义县市台南市要盖捷运，台南市就说阿联光马杯啊， 中央全额负担。 对，那这个时候就 就大家都没办法讨论， 没 有办法讨论下去， 对对对。 你让交通部也很难做事。 来，委员是不是要补充？ 对，我是刚刚讲吼，真的谢国梁市长可能真的要搞清楚，因为公共建设你争取中央的补助，他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个道理里面的包括他都要一川兄讲的，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土地开发的收入？你的自偿，你米来你每届的掐票的时阵，你的自偿是怎么样？然后以及当然你跟其他县市跨县市的那个比例，好有多少在你这边，有多少在别人那边，最后才会讲。那个绝对不是话爬到看出来。现在有一个百分比，并不是这个台北市长、新北市长，然后那个当初的这个基隆市长，然后再加上中央，大家在那里比谁穷。哦，啊，较好也给出一挂，啊，较无钱也哦，较减出一挂，啊，今麦换谢国梁以后公公啊，我现在比以前还要没有钱，所以我以前哦已经很没钱，但因为更没钱了，所以现在全部都你们出，这个不是用这样子就没有一个道理，所有的公共建设完全都会没有都变成没有道理。你较早嘛做过立委，你一定嘛有替家人争取地方的建设过，我们在争取中央中正万华的建设的时候，这些都很清楚啊，我就想无你来没要，这个是白纸黑字。你地方哪些东西可以自偿，哪些东西有收入以后再来算这个成本，最后中央会说那按照规则来讲，这样的话你就是几趴，因为还有别的县市，所以别的县市他们算起来大概几趴，大家整体都算出来以后就有一个整体的样子，以后就清清楚楚。当然未来有可能会变多钱没有错，但是你那个基础他多啊，一传兄弟说这个算出来基础不会变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谁在那里喊我现在突然变得更没钱，所以都你们出好了，我就想不那也变成这样。 我再举一个啦，就台中的捷运，各位记得去年中二补选不是讲到很多的站吗？现在答案终于揭晓，第一个就正音站嘛，不能这站台弄白啦，打基方站呀，正音站的出入口，各位看这张图，出入口 B 好，这样出入口 B， 我现在用红色框起来的土地就是严家的土地，安那有搞不？出入口只有两个，一个 A 一个 B， 你走出来就是人家的土地正音站，答案揭晓，这种取经会倒，这不是外倒、哦、第二沙鹿火车站，沙鹿火车站往北移嘛，各位记得吗？往北移、往北移出来的出入口 B， 赶快去出入口 B， 出入口 B 走出来就是一个陆泽营造严家的建案，我框起来了，这里头有很多严家的土地，答案揭晓，出入口 B， 谢国梁二姐。第三金钱爆站，当交通局长的时候，我们的出入口就通往台中市政府，合理吧，处理靠近台中市政府，还有台中市政府的对面，结果哇，一去给他创一个站叫出入口，这个 C 啊，这一个红色这个 C 的出入口走出来，黄色的这里就是金钱豹。嗯，啊，就要想要你们就你们在捷运哦，还是要发行捷豹卡，台中捷豹卡，这些事情根本想喊嘛。 啊，你的都是安尼为啊，想说市政府该说讲不，我们的出入口不是这个金钱豹。 不是，他说他的出入口是这条红线家。哦。出入口在这里，啊，再行出来不是金钱豹吗？ 啊对啊对啊， 你当然无可能出入口有一个空调行入去到金钱豹的包厢吧？伊是迄个出入口行出来门口是金钱豹，台中市政府是该说讲我那个乘客走出来不会走进金钱豹的包厢，因为人家金钱豹那种门口那种管制阿迪亚的管制的嘛，你袂当行入去，所以你还是走到一楼，然后过一个小巷子过去到金钱豹啊。那你是要发行捷豹卡吗？捷运台中捷运金钱豹捷豹卡。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土地开发，后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检视。不过谢国梁，因为很多在这些车站在基隆的这些土地开发利益，你可以跟你们的都发局大家讨论，地政局讨论一下，怎么样从这一些利益回馈到回来是你们的。 好，来，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有关于美中台关系的这个部分齁。那因为国防部长邱国正他在立法院在询答的时候呢，就有被问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他的答案也很妙齁。我们来看在这个台美之间呢，说我们在谈一个弹药装备库存齁，原本呢是可能是在东亚的齁，包括日本啊、南韩啊齁，包括甚至是在菲律宾的这个部分齁，说他的弹药库存要放在台湾，然后呢就用这个问题去问国防部长。结果国防部长说有正在谈，好，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我们一起来看。 解放军东部战区微博秀出72集团军演训过程，不仅有战车秀火力，无人机跟装甲运兵车模拟丛林战，还公布歼20战机空中主观视角画面，对台威吓意味浓厚。不过台湾不是没有准备，美台双方洽谈，台湾可能成为美国武器弹药的存放地点， 把它在东亚的这个军备库存放到台湾来， 这也是在谈当中， 这也正在谈。 对， 大概会哪一类的会是最多啊？ 是啊，我要跟委员去做一个说明好了。 根据了解，美方会放在台湾的武器以两国现役使用装备为主，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跟各式弹药、标枪飞弹跟刺针飞弹，还有 F-16 挂载的各式飞弹武器等，让台湾可以在被封锁国际援助困难时能直接拨补。另外包括空中预警机 E-2K 相关零件，台湾没有替代品，也可能增加存量在台湾。如今增加台湾据点，显见美国心中台湾战略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借助俄乌战争经验，更要吓阻中国别轻举妄动。 我先请教委员，因为委员你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我请教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好敏感，他怎么会在这个立法院的国会殿堂上面询答说我们正在洽谈当中。那我们看到是有战略专家就在讲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武器，那武器的部分弹药部分我等一下再来补充。那我请教委员，你会怎么样来看就是美军在东亚的弹药考虑要放在台湾？ 但其实我们看它的脉络，美军在东亚的这些弹药其实不是本来就有放在别的国家， 对， 菲律宾、韩国、日本都有。那现在当然，这个正在洽谈的放来台湾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某种层次只是更证明了台湾现在已经是印太地区、印太区域安全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而且关系台面化。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知道当然有人就会刻意的又再去讲说现在又要把战事引来台湾啊等等，没有，这个已经，这完全是鸡生蛋，把那个鸡生蛋跟蛋生鸡的关系搞错，就是因为这里危险，要不然难道菲律宾放在难道把弹药放菲律宾，把弹药放韩国，把弹药放日本，是把战争引到日本去，把战争引到韩国去，把战争引到菲律宾啊？不是，是因为印太地区现在大家公认的最大危险的来源就是中国。它也不是只针对台湾，它在东海、它在南海都有很多的这些军事行动在骚扰这些邻国，所以怎么样，这一个印太区域里面的各个国家，大家可以串联起来，一起来防卫，一起来保护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那台湾过去因为一直不被台面上当成是可以直接来讨论这个，包括官方之间、军方之间直接讨论的关系，所以以前都是放在台面下。可是现在就是因为台湾太重要了，所以也不可能，包括我们台湾自己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来讲，最重要也是希望这些事情可以台面化，也就是保护台湾这件事情要很清楚，保护印太地区这件事情要很清楚。所以这当然对台湾来讲只是正常，关系正常化的参与国际的这些事务。最后我要再提醒一件事啦，这个就像是如果我们给桃行会齁，但这条行啊常常都有人来这边来家办会，我们就必须要多放一点消防的设备在我们家里面啊。如果我们这个行啊常常有丢柴刀，我们就要多这个加强守护我们自己，我们铁窗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防盗系统、保全系统都在增啊。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装了保全系统，所以说我们要引小偷来。你不要搞错，是因为小偷在这个巷子很多，所以我们要赶快加厉害一点的保全系统，不要被那些导果为因的人给模糊了焦点。 好，来纪文哥齁，补充请教是有关于这个军事的部分齁。看到的是军事专家苏子云他讲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存放了齁。那他有提到的是包括空对空飞弹、反舰飞弹、火炮类的弹药齁，像是榴弹炮啦，或者是战车主弹的主的这个炮药弹等等齁，这一些可能都是选项。那因为你这个长期跑军事齁，那我请教的是你过去齁，因为台美之间齁在军事的部分都是蛮低调，对不 对？那这次已经高调到包括存放的弹药可能会有空对空飞弹啊，或者是反舰飞弹等等，你会怎么看？ 贵啊，我们想一个问题，这个弹药库到底这个弹药是给美军用还是国军用？我必须说当然是国军用。为什么呢？难道美军要到台湾这边来协防对付解放军吗？我认为这个是涉及很严肃政治层面，但目前可行性的就是国军可以把这弹药库里面的弹药立刻派上用场。所以以这个前提来看，我们目前现役的制式装备或未来陆续进来的美制的这种新型武器，绝对是弹药库未来储放的武器。比如说现役的我们有 I-2 改良型， 爱三这个反导能力的防空飞弹。那我们知道这个解放军这种飞弹很多，因此在战时的时候以两枚对付一枚或者三枚对付一枚，这个防空飞弹很快就会被消耗掉，因此这种爱国者系列的防空飞弹肯定是重中之重。那另外美国最近几年陆续卖给我们像400枚鱼叉反舰飞弹，还有就是海马士29套这个多管火箭系统搭配所谓的陆军战术打击飞弹射程300公里以上哦，这两类武器肯定也是在里面。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像这个反舰飞弹，俄乌战争这个经验证明，你有反舰飞弹而且是机动部署，有良好的机动性和生存性，你战时的时候有良好的情资资源，你可以让你周边的海域具备足够的制海的能量。特别我们非常清楚哦，如果说两岸发生战争，不管是初期或者中期或者后期，美国的情报资源一定是给国军很大的注意，因此像这种鱼叉飞弹或者美国情资供应给我们这海马斯，对于当面共军的重点目标实施反击，其实这些弹药消耗很快，而且可以达到很好的效益，这些武器装备肯定也在里面。另外还有一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国军目前没有，但美军未来可能提供，也就是空投式的这种高性能的先进水雷。比如这几年美国空军海军频频在西太平洋进行所谓 Quick Strike， 就是快打系列空投水雷，不管用 B-52 轰炸机或者战轰机等等，不断在西太平洋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一类主角式的海上主角武器，那对于台海作战环境的话也是很好用的武器。因此像这一类的这个主角性的武器，那必定也是未来美国设在台湾的弹药库里面储存的重要武器之一。此外像重要的零件，像 F-16 的零件啊， M1A2 的零件，还有我们一些主战装备车辆或者火炮或者这种飞弹整个系统的相关耗材或零件，那必定也是在储存仓库里面必备的一些品项。 嗯，因为我们齁的思考里面会比较像是像是军售，那军售后面也有谈到一个是租借的嘛齁，那现在包括弹药库的部分齁，宇韶老师你觉得美国他们提前的盘算超前部署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俄乌战争呢给了美国跟呢西方国家甚至台湾很大启发，这个超前部署呢代表是美国信任台湾啊，也就是呢我把我的弹药武器基本上放在你台湾的地方，所以除了信任台湾之外呢，就像常州委员所说的，这个台美关系啊，根本就已经朝向了这个正常化的方向去走，是第一个很现实的地方。第二个很务实的地方，我也认为基文哥说的对，第一时间当然是给国军用。当然是如果在启动战争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俄乌战争爆发的经验嘛，国军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哦获得源源不绝的这些补给啦、后勤啦、弹药啦、武器啦、料件等等，所以说国军使用。那么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这就是提升了国军的生存能力跟有生的战力嘛，这第二点。第三个是什么？其实话说到最后一步啊，也是给美军使用。为什么？白邦瑞写那个百年马拉松里面写了美国的兵棋推演啊，其中有一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是什么呢？其实美军的补给线呢是非常脆弱的，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开战的话，老共也会想办法除了封锁台湾之外呢，去切断呢美国这漫长的补给线。因为呢从珍珠港或第二岛链要到第一岛链，这是一个呢漫长的过程，美国一直在用行动来证明这个安全承诺的这个实际性跟呢实战性。那我觉得有些来你的朋友面对这些事实啊，我想不要再歪楼了齁，敌人不是美国，对台湾构成最主要威胁的就像刚才常州委员所说的，是要有备无患，准备好监视器啊，准备好呢相关的武器呢，是为了谁的这个威胁？中国的。 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 大球星来台，也让经典赛跟着升温。 好， 好，来基文哥哈，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讯息哈，是《纽约时报》他所报道的哈，美军的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最近呢移到了南加州，然后来进行一场哈是太平洋岛链的这个作战哈，时间长达十天的演习，在这个演习当中哦，有什么样的讯息透露？ 我们知道，第三滨海作战团是美军建制滨海作战团的第一支，哎，他未来要建设三支。这对美国军陆战队来讲是一个新的编装，那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人数较少，那包括它的这个编成人数大概1800到2000人，另外它的这个编组里面包括滨海作战队，还有滨海防空营，还有战斗支援营等等。那最特别是滨海作战队里面，那除了步兵营外，还有防空飞弹部队哦，防空飞弹连，因此这样的编组是首次让美军陆战队具备制海反舰飞弹的能力，还有具备这个要点的防空能力。因此哦，美军自从编成以后，不断的把他的滨海作战船拉到整个印太地区多个地方进行演练。这个演练是做什么？来检视这样的单位，它实际在运作的时候，它的相关环节是否符合原先的设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需要优化，和盟军的盟国的配合存在什么方面的问题，和美军自身现有这个陆战队的兵力那编组那它的成效怎么样。因此这次十天的演习不外乎检验这些地方。那另外我们还发现美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水陆机动团，那自从编成以后，他积极进行演训，那包括拉到美国本土，包括在冲绳，包括在日本本土进行不断的演练，他就是要强化美日在陆战队联合作战的时候他的联战的能力。当然这样的运作对于美军陆战队来讲就实战化的练兵，而练兵主要侧重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西南诸岛，我们知道西南诸岛是日本一个敏感的神经，其中包括敏感的钓鱼台相关的问题。因此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的演习在西南诸岛方向它频繁的进行演练，那美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就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进行演练，那主要是强化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瞄准南海，尤其是南海，这个中国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那建有很多要塞化的岛屿，那美军的滨海作战团其实就适合在南海这些远离中国本土的这些岛屿，中国控制的岛屿进行一个作战，达到以岸制海、以海制海相关的能力。哎，也因此哦，他这个滨海作战团或相关陆战队的演练必须要不断进行实战化演练，那优化他未来的战力。当然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过去也发现他在南海、菲律宾海频频进行演练，其实他就是瞄准中国大陆而来，而他对于解放军的整个威胁和实质的这个威慑的能力是非常具体的。我想相关的动作其实中国也积极在观察，美国的陆战队包括滨海作战团他具备怎么样的实力，未来发展到什么地步，那这也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博弈和较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中国的部分齁，我们要来看齁，只要讲到叶问你就会想到甄子丹，讲到甄子丹你就会想到叶问。但是呢这个甄子丹齁有意思的在这边齁，他呢放弃了美国籍，然后很特别的是他现在身份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齁，那我要请教朗东齁，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在这个帮电影宣传，他不好好宣传电影，他反而是讲了很多的政治语言哦。比方说呢，香港反送中运动齁，我们都觉得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民主权已经被迫害了，可是呢他却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暴动。那我也很蛮好奇的是，诶，对岸为什么常常会找演艺人员下手，比方之前的成龙啊，到现在的这个甄子丹啊，诶，把这一些人找来变成我们的政治的样板，是什么样的特殊用意？ 对啊，中国很擅长使用统战，就是统合各种不同的一个部门做统合性的一个作战嘛。那像这种演艺人员对中国来讲，他可以吸到一些原本不关心政治的粉丝。像我原本啊十几年前也是很喜欢看甄子丹的电影，他其实拍最好的是杀破狼跟这个导火线，他在里面现代性的这个武打表现 现相当杰出。对，那我必须要讲，他现在说反送中他是暴动，这是非常的这个失格哦，非常的这个堕落这个言论。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去年十月的时候，他的这个演艺公司拍了这个片啊，什么国庆大片啊，然后叫搜救，结果呢花2亿的这个人民币，结果票房只有2000万，就赔得很惨啊。于是他今年1月17号的时候，他就获选为中国这个政协委员。那我必须要讲，像这种哦非常轻松，而且在政协委员的这个甄子丹，他的片像《乔峰传》，竟然还在台湾的院线，在过年的时候就在上映。我觉得这个是文化部必须要检讨的事情啊。例如说在场就有苦主啊。闪灵就是因为呢，就声援这个新疆维吾尔族，不能去中国，不能去香港，还卖了他们的盗版 T 恤。结果呢，我们中国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个爱台湾、爱民主的这样的人士啊，就我们台湾就敞开大门啊，反正不管你是谁，都可以让他来那边上映这些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不是针对所有的中国这个演艺人员啊，如果他是一些独立制作，或者是跟政治关系比较低的，要来台湾，我们还是很欢迎。可像甄子丹这种政协委员，这样批评香港，他下一步很可能就会把中国这种统战言论去带来台湾呢。 委员，因为不是，我觉得这就是说，他们其实有刻意要找一些。我已经非常有名的样板嘛，好，如果今天甄子丹不是演叶问，他不是那个演员，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他来做这样子特殊的政协委员呢？ 其实我看的是有一点点难过啦，因为我也还蛮喜欢甄子丹的啊，世代上面当然不太一样。我最早看的是《男儿当自强》，对，他在里面，我觉得他演的比那个李连杰还好。不过我都不讲那个部分，但我真的是觉得蛮可惜，就是其实他自己本身在好莱坞也都还有一些机会， 对， 然后最近也都还有片子要上，我就不要帮忙打片好了。那所以我觉得他并不缺机会，也不缺这些这些在国际上面有更多人认可的这些空间。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啦齁，我觉得现在中国当然应该是花很多的力气，因为他现在的渗透的方式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他已经不是用传统的间谍，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文化、娱乐、商业、教育，以及我们很多社区里长也都被找去旅游嘛。 对。 他现在用的所有的方法就是，我现在这边弄，只要有影响力的，我用所有的资源想尽办法把你啊，你真的愿意接受他这样子的 offer 来去帮他讲话的，我真的是觉得齁，可以看一下有蛮多演员或是影剧圈现在来到台湾定居的香港的导演也有演员也有，那这些影视圈的朋友，这些人他们是决定，他们其实是决定这个放弃了他很大的中国市场，他来到台湾以后他继续参与台湾的市场的经营。这些人跟甄子丹跟成龙的这个差别在哪边？我想 音乐暂停，让客人预 的这个差别在哪边？我想台湾人民应该非常的清楚啦。那我也希望香港人民也应该要非常的这个知道，因为其实前几天他们这个有一个导演齁，他其实也有讲说希望香港人民支持电影产业，因为电影会讲出他们真正的心声。那他虽然没有讲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我想我刚刚讲的这几种人应该就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真正的香港人的心声在哪里。 要有他们的自由意识啦，因为你刚刚讲说香港来台的这个艺人齁定居的非常多嘛，比方说杜汶泽他也其实也来嘛。 对。 那我就最近呢又看到一个齁，是一个跟这个甄子丹齁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角色齁，是范冰冰。范冰冰呢最近终于可以出来走跳了齁。那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甄子丹他可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范冰冰？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商人还是各界的名人在中国里面被他们所用以后下场我们不要说都不好啦齁，但是你只是练啊好用落了了红电了了，你接着的后续的发展就被他给限制了，看起来好像是有更多的发展哦，其实不是，是接着你就完全在他的框架里面走，当你不想，甚至于你也没有不想，只是他是不同的派系在掌握娱乐圈的资源的时候，他让你没戏演就让你没戏演，让你的片上不了就让你的片没上不了。这个对我们虽然讲话我相信甄子丹也听不到，但是如果听得到的朋友，有意愿走娱乐圈的朋友，应该可以想一下，可以把过去这一段期间我们不要说去舔供啦齁，拿他们资源很多的人，他们接着被掌握他们未来的这个路线是不是更多。 好，那今天的结语呢，我们要回到一开始齁讲的这个有猴不投集体郊游。大家一定都记得2019年的时候韩国瑜刮起韩流时是无韩不投集体郊游。那韩国瑜出现之后呢，你在跟他谈国际关系，他跟你讲大海跟漱口杯，讲浴缸跟塞子，很快的呢就被选民看破手脚了。而侯友宜齁为什么党内对他有这样的愤怒，是因为啊就搞省就搞省齁，总是看起来就是自私自利。再加上呢美中台的论述蒙蒙不不靠吼吼做代志吼，一招想要闯天下，能够撑到选举投票吗？我都觉得我前面那一句吼是想太多了，因为侯友宜要出现吼，还要先过朱立伦这一关。那不久前呢，郭台铭想要回党吼啊，年轻气盛这个说辞呢，反郭的声浪爆棚。那现在是南投败选吼，又变成是反侯的声浪破表。2024年韩国瑜，哎呦，会不会是程咬金哦？你看国民党的宫廷剧总是高潮迭起。好，明天持续锁定新潮加油，我们再会。